听众朋友，大帅肯定是没有睡醒。 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我是想如果没有倒休的话，那今天没有补休的话，那今天这个 就剩四个工作日了。 哦， 很快我们就可以到周末了。 你看我们给大家算的数学多好。当然了，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啊、 董林说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没有一个人想起来。哎，刚才我读了一条什么微信？我们看下一条好不好？ 还真是没有人想起来。哎，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在这里呢，我们祝美丽的董琳生日快乐， 永远美丽。 这么美丽的女士，居然没有人 减肥了， 没有、啊，没有人记得她的生日。高磊，你这个是会死得很惨的，你知道吗？ 是吗？ 人家哪胖了？ 哦，哪儿都不胖。 对， 就脸圆点。 好。这叫可爱， 对对对对对， 讨厌！我董林，我听你教育他啊，太不像话了！大清早起来不会说话，您昨天晚上没吃什么好东西？你吃了去年吃的东西了吧？ 我又不是你家冰箱还存着去年 来 放的粽子。 哎，咱说到东西这事儿 啊， 昨天晚上有没有就是狂购物啊？昨天是一个是购物的日子嘛。 哦， 很多人都去买很多东西嘛， 应该是打六月一号开始，各大电商平台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嫌一个双十一不够，又造出了另外一个购物节， 就是年终的时候来一个。 对啊，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 嗯， 你曾经买过哪些后来发现根本没用的东西，或者是让你后悔的东西，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能说说我的惨痛经历吗？ 就你怎么又捂着你那块劳力士？ 我告诉你，我买了很多东西，你知道吗？平时就是很多的人拿回来以后，他会试用，或者用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忘了。我是直接拆包裹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没用，扔。突然一看，扔，就这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用，打开包裹的时候就扔。 对，所以我就想， 你家什么时候？你家集中什么时候拆包裹？ 每天 告我一声 ，every day。 真的吗 ？Yes。 你不要随便扔，我这个人什么都能用，真的。那个我你给我什么我都能用啊， 因为我买都特便宜，几十块钱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哎回来这是不是能用得上啊？看人家买或者怎么怎么评价不错，我就来一个呗，瞅瞅一看什么。哎呀，到手以后真不一样， 冲动 就是冲动消费， 对不对 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就是各位你有过什么，你曾经买过什么，没有用的东西，甚至是让你买了以后又后悔，哎呀，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 还浪费钱， 哎， 耽误时间， 对吧？各位啊，想一想，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哎，帅，问你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我要是买完了这个东西我没有用，我是不是可以退货呀？ 是的， 他可以退我钱的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 不麻烦吧？ 啊， 就是过程不麻烦吧？ 哎呀，你看这种人是这样啊，一般是这样，退货呢，现在大部分商家都承诺是七天无理由退货， 只要我没用它， 哎，七天之内无理由退货。但退货回去的邮费你得 承担， 你得承担。 哦， 一般比如说不同的平台呢，它的退货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说某东，它可能会有一个。就直接上门取货， 这好 啊，上门取货，但是你一般支付一定的这个邮费、 费用， 但是这个邮费好像也比普通的你单独寄要便宜一些。 哎呦 啊，另外呢，某宝呢也有一些相关类似的服务。 你怎么那么门清？你是不是在某东工作呀？ 不是，退的比较多。 你比我还狠，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和大家互动交流，说新闻。你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北京南水北调占城区日供水量的73%， 东城区食药监局启动了消夏食品夜查行动，重点抽查小龙虾。 还有零首付购车暗藏陷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 董明，我爱你。 董林，我错了，你今天生日特别美。 就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就是刚才在短短的30秒钟片花的时间呢，我认真而严肃以简短的教育了一下他。 嗯，他说女孩特别特别在乎这个话题，你不能随便说今儿又有人生日，你干嘛呀磊哥。 是是是，人董林那不根本就不叫胖，叫丰满。 对，丰腴。 对，来看一下，咱俩别说了。再看一下，记者从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截止到1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淘沙渠首调水入渠水量达到了150亿立方米，沿线水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三年多来呢，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沿线受水省市供水安全系数有效提升，居民用水水质明显改善。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北京南水北调占这个南水北调水啊，占城区日供水量的73%， 哇， 全市人均水资源量由原来的100立方米提升至150立方米，中心城区供水安全系数由1.0提升到1.2。 对，咱们得必须得爱护和保护， 节约用 水，尤其是洗手啊、洗澡的时候，您不能那水哗哗一直冲。您比如说洗头的时候，冲身上的就是给身上打沫的时候，您就先关了，那得流失多少水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世界杯来到，簋街的小龙虾烤串人气爆棚。 哎呦我天！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东城区食药监局呢日前启动了消夏食品的夜查，重点抽查就是小龙虾。他们呢在一家餐厅的挑虾房，执法人员随机抽取了2只小龙虾，利用快速检测设备检测其是否含有氯霉素。执法人员表示，一些不法商户呢会在养殖、运输小龙虾的时候添加氯霉素等抗生素，降低小龙虾的死亡率。而这个氯霉素呢是属于禁止添加的兽药，野兽用药。不是， 动物用药也。哎呀，我天哪！ 然后几分钟之后， 给你用一点， 然后检测结果就出来了。小龙虾体内呢是不含这个的，检测合格。同时呢，执法人员介绍，夏季簋街小龙虾的日销量在1.5万斤左右，日消费人数大约是15000人。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他们将严查是否使用来源不明、死亡以及变质的小龙虾，是否使用了洗虾粉等违禁物品，是否使用了禁用的兽药及化学合成物的情况。 哎，其实这个季节啊，吃饭真的我觉得太吓人了。我有一天晚上，你怎么读到小龙虾你都流口水？这样，我有一天晚上10点半， 你还去吃饭？ 去某个地方吃饭，居然还要等位 啊？有可能啊，很正常。 我真的觉得，我天哪！ 正常，因为夏天大家都出来了。我曾经在夜里1点的时候开车行驶在东三环的主路上。 哎呦，东三环十三郎 堵车， 堵车， 堵车，就在国贸桥上一直到双井桥，就是由北向南方向堵车。夜里1点，一纹丝儿不动。 夜里1点， 我以为出来干什么？办点事儿呗。回家路上。我还不能夜里办点事儿啊。 哦， 办完事儿我不能回家呀。 哦，你确定吗？ 我当然 1点去收房租啊。 来说下一条。 哎，下一条啊。说近年来呢，儿童家具的安全问题屡屡成为话题。最新公布的儿童家具这个产品质量国家抽产结果显示，这个儿童家具的产品不合格率为30%。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结构安全，二是有害物质限量，比如说甲醛释放量等等。对此专家提醒说，考虑到儿童家具的这个特殊性啊，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结构安全。 没错没错哈， 就别这个东西别掉下来，经常会能够扳倒， 或者是磕着碰着插戳着孩子们， 对，那种尖锐的角等等的。 对对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大家都曾经买过什么让你后悔的没有用的东西呢。哎， 买了就买了，咱就一笑而过吧，较什么劲呢。 谁在于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快为这一刻找个结果。 刚来刚来，你听 啊啊！ 你这是从哪找了一首歌？ 电音版的那英，电音版会音版。 那英都给我发微信了，说能不能让高磊给我助手？ 那英会这么早起？他肯定是打牌打通宵。我告诉你，你说你是不是对家？是不是王菲？ 瞎说， 田震。得了吧，他们俩死对头，他们 俩打对家嘛。 他想要什么牌我就不出是吧？ 对。哎，来来来，看看你把这个的造作烦死了，烦死了、啊！你把这个音乐拉下来， 我好听啊！ 哎呀，叫叫啊！哎呀，我天哪，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哎呀，哎呀，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哈！我们就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好不好？说一说大家曾经买过什么样子的东西。乌无涯说，蒸汽拖把送人了。榨汁机清理起来太麻烦，搁置了。面包机用了两次，但现在觉得还是好用的。电饼铛买来还没试用过，最没用的就是扫地机和从澳洲买回来的澳大利亚买回来的酸奶机。 嗯， 不如面包机做起来方便。反正就是各种小家电，买买买，扔扔扔。 我告诉你啊，电饼铛我们家用它从来不用去这个烙饼。 哦， 我们发明了一个新的用法， 烤脸。 啊、不是。就买回来鸡翅你知道吧，买回来然后清洗干净了、如果你愿意腌制的话呢，加一些佐料腌制一下、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你就把这个新鲜的 放电饼铛， 对，放电饼铛，然后直接把盖一压、大概是15到20分钟，哎呦，它烤着那个鸡翅焦焦脆脆的、外边非常的焦，里面特别的嫩、而且还特别入味，基本上我觉得不加任何佐料你可以直接吃、 是吧， 因为你没有、 好了， 特别香、 哎呀呀，天哪，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了，你 又来了，你知道吗？ 那个乌牙，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弄一下电饼铛啊。这个来看看，还有 大畅，减肥药， 哎呀， 绝对是我在网上买的最没用的东西。 嗯， 当时在淘宝上左旋肉碱啊，是一种这个减肺药哈，买二赠一，一瓶60多吧，我就买了6瓶， 火。 60多你都敢买一瓶？ 我问你一下，买他到手60瓶，他一共是买了多少瓶？ 到手60瓶 啊啊！ 他不是说一共是买了6瓶吗？ 他是60瓶吧？ 哦、一瓶60多 啊啊！好啊， 他吃了半瓶，一点效果也没有。 嗯， 后来壮观的减肥药大军被我妈发现了，全给我扔了。不过也很后怕，毕竟是吃的东西，要是真的伤身体就麻烦。我告诉你， 我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减肥的这种东西啊，千万不能瞎买。 减肥左旋肉碱不是减肥药，其实它是一种运动补剂。 哦、 这我体育硕士，我有发言权。 哎呦呦， 它是能够加强你体育运动持续时间和运动表现能力的一种辅助的。 那不就是兴奋剂吗？ 不，它不含兴奋剂所含的那些东西，它是合法的。就比如说你跑马拉松，你可以吃一部分，它可以长时间的给你功能。就比如说你想，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你表现能力会好，对吧？你不会累。你知道吧？就大概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我曾经研究过，网上有买的那个叫代餐粉， 那不就是对。有， 你知道吧？ 能量棒。 我后来发现啊，这个代餐粉啊，有一次我把这个我冲了一包，我忘了放了，就会发现它就凝固成了有点像那种胶水的状态。所以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喝下去以后你就不饿了。 它里边有凝胶、 它就在你胃里啊，就黏糊成那个样子。哦哟， 所以宝贝们千万不能给他们买果冻，里面有的品牌是含凝胶的。它时间保存的时间越长，它凝胶的含量越高，所以吃完了以后就在宝贝的肠胃里面消化不了。 哎呦，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还买过什么后悔的？这个买了没用的东西啊。 相遇说我买了一个钻石画，我的天，你太有钱了， 还个钻石， 对，你比我家还有钱、 钻石画万里江山图吗？ 后来懒得粘了、特别麻烦、买了之后就后悔，啥意思呀？ 就是买来了一堆钻石，买来了一幅画，然后要把钻石贴到画上，后来他发现懒得贴到画上了。 那你把钻石送我吧， 钻石穿了个项链。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曾经买过哪些没用的东西？买了就后悔的东西啊，或者是买了就闲置的东西。 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当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像 YH 也是第一次互动啊，还有美美美啊 Miss John 啊等等的 RS 爽，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赵斌啊等等的，那个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说说今天的互动内容啊。那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个热点的消息，我不知道磊哥你当然你这种这个大富豪啊可能不太关注这个消息，就是经常会看到有些广告说什么零首付，什么车贷零首付，汽车开回家等等这样的口号，有听过吗？ 当然了，就是说你贷款比如说六个月一年， 嗯， 你不用付利息， 嗯， 你每个月还款就行了， 嗯， 多好，给你省 钱。还有另外一种， 啊， 还有另外一种叫现在叫什么以租代买， 不懂， 就是你比如说你交个一成的首付左右，比如说这辆 车一万块钱 啊，两万块钱，一万块钱 啊， 你交了以后呢，你每个月像交房租一样。哎，你去还这个车的房子车租，然后呢就像租了个车似的 啊， 但等到一年以后他就说你就可以比如说把这个车就归你了，或者是你那个反正就是你归你了，然后呢你把剩下的钱按多少期还啊， 这也有点像， 或者是直接买断等等的，就是还有的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还可以直接退回去啊，只要符合商家的这个规定要求，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这样的广告啊要小心了。因为业内人士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比如说这些号称零首付低价购的汽车平台，目前大多数是根据厂商指导价付一成首付或者是固定的手续费。比如说指导价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嘛。 对对对。 知道吗？比如这个价可能在 4S 店卖20万，那指导价可能就25万。 就高一点。 高一些。 啊， 那他们都是按照这个指导价来付一成。然后呢关键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着呢，就是当你听说了三种情况，第一是一次性结清尾款，第二种是尾款分三年还清，对吧，第三种是如果车况满足条件可以申请退款，对吧，这是我刚才说的三种情况。但事实上选择了零首付购车的消费者，第一你一年以后或者是你不可能一次性还款，对不对，你没有这个能力， 对， 对吧，另外而选择申请退款，那你就要去满足商家所设的各种各样的门槛，那你能不能退得了，这另外是一说， 哦， 所以大部分人就只能面临着第二种选择，将尾款分36期还完，那这些尾款一般是年化费率在 10% 左右，而实际上如果直接在 4S 店首付 20% 分期买车，年化费率大概在 5% 左右，那再加上这些平台是用于计算利率的这个原价是那种指导价，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你最后会发现其实就相当于用高利贷买了辆车， 对，你付的这个费率要高，而且同时要特别提醒大家，采用这样的购车方式，这辆车在第一年其实并不登记在您的名下。 嗯， 网购汽车平台的销售人员介绍，这就是业界所谓的以租代购。 嗯， 第二年的时候才能过户到您的消费者名下，第一年还不如您呢，万一出事儿， 哎， 就完了。 还有一些商家更大胆啊，他们是怎么了？比如说，他们有的是垫付，我全额垫付你的这个款项，啊，然后呢我帮你提车，我帮你买保险上牌，但是等客户有了资产以后可以就是用这个客户的名字办很多的信用卡啊，然后来还款，然后把这些信用卡来套现收回投资，这样收的费用特别的高。如果是零首付购车分三年期还完，15万的车你大概要多掏3万到4万的手续费和利息。 这不盗刷人家信用卡，这不会犯罪吗？ 哎，所以呢，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认为，所谓的零首付购车风险极大，其实就是以汽车为载体做的金融衍生品，或者是说变相的高利贷，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上这些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当。 对，就是咱们还得问清楚了，咱不能说一时冲动一拍脑袋说，哎呦，我能开回家了， 就光想着，哎呦，这就是有点像有一个成语叫朝三暮四，就是有个主人喂猴那个道理 啊， 我早上给你三个。晚上给你四个，他不干啊。后来早上给他四个，他可高兴了啊。 但是晚上给他三个，但是其实是一样的， 对， 明白吗？ 哎，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您曾经买过哪些没用的东西，买完了以后您又是怎么来用它呢？还是扔了呢？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是在我的眼里颤动，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别买了， 退货。来看看啊，大家这个涅槃说了，我买的最没有用的东西就是跑步机、动感单车、卷腹器、哑铃，这些我 买了， 这些我们家全有。嗯， 天呀， 都不是我买， 你才是真正的富豪是吗？ 都不是我买的， 这都不便宜啊， 都不是我买的， 那谁买的呀？ 都不是我买的，我们家除了我还有谁？ 你家还有一个隐形富豪啊！天哪， 什么隐形富豪？2000多买的东西，现在660卖都没有人要。 天哪，你家是开了一个私人的健身馆吗？ 没有，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些东西就完全闲着在那儿啊。 烟火火说了，2014年的双十一狂购物之后，我就认识我老公，我一直都跟老公说他是双十一的赠品，这赠品收都收货了，就算有些小瑕疵也绝对不能退货呀。 关键是有用吗？ 心中太狠了你！ 不是，我是说好用不？这啊、那个啊，好，就看下一条啊。这越描越黑。 你看蓝小圆就让你说的吧，他说我刚买了代餐粉，听您俩这一说，貌似好像我都不敢吃了。 哎，是这样啊，你可以自己研究，你自己回去做个实验 啊。 因为代餐粉这东西，你要吃的话，就是你刚开始和上去，你觉得很稀，就跟喝水似的 啊。 但是你在那放一会儿，你放一会儿看看它是 放一个小时。 放是个什么形状、 哦 啊、 然后再决定啊。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你却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金客隆成立24周年，6月15日至21日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天天有爆款，千种商品火爆让利，半价促销，会员独享，1元换购，更多惊喜等着您，快来金客隆选购吧。 哎，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在上个星期五的大跌之后，昨天黄金市场仅有小幅波动，虽然一度突破了每盎司1280美元的水平，但是始终没有能站稳。美元指数的表现使得黄金依然是大幅承压，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279.22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证产品欢乐京城，珠光溢彩，华贵天成。店内呢还有真心送惊喜、满额回报、专享买赠等多重福利，欢乐游戏等您享。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您曾经买过的那些最没有用的或者是买了就后悔的东西，各位都有什么呢？其实很多人我相信，你在刚买车的时候有没有买过很多没有用的东西？ 刚买车的时候， 对，因为大部分很多比如说刚刚买车，第一次买车的时候，一般会给就是车还没提回来之前会给自己买一堆的车上的用品。 以我当年啊，就是买车的时候呢，因为网络还没有太发达，所以就没有那些机会买那些零七八糟的东西，然后4S店都配好了，你知道吗？ 磊哥其实内心是车， 几十年前吧， 车，我们家就是几百辆车，对我来说没感觉了都啊。来看看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曾经买过什么。 魔草儿说了，你们刚才说那电饼铛太好用了，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好用的小家电，没有之一。 哦， 那么最没用的呢是扫地机器人。 哎， 用过一回，老妈呢就老跟他聊天然后呢我妈就老跟他说，机器人去那边扫，这边都干净了。 又 感觉一个机器人到家，我们全家智商都拉低了，果断的我就把它收起来不能再用了，我告诉你。 其实我没有用过这个扫地机器人啊。 我也没用过。 我一直觉得那玩意儿有用吗？而且我老觉得那玩意儿它自己不是在客厅里老跑吗？ 对对对对对。 它不会绊倒人吗？不会吓到人吗？ 一般是这样，就是家庭啊，我听人说是这样的事，不是说你在家的时候，一堆人都在家的时候是，就是你上班之后，然后锁门之前把它开开，然后呢，它会有定时时间，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在这一个两个小时之间，把你家里面所有地方全给你过一遍，然后它自己就自动停了。等你回来以后，家里干干净，是这样使。但有的时候你家里养宠物，比如狗狗拉了个粑粑，然后就别想了，我告诉你， 好。明白，回来以后哇，地板刷了新漆， 还带味道哦。 来来来，哎呀，来看看大家啊，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有位朋友要求匿名啊，说我买过最没用玩意儿就是我们家狗子。之前本来想着带回来可以看家的，也可以乖乖的陪着家人，还可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出去这个出点事儿帮忙叫个人啥的，是吧？结果这货平时在家看着陌生人从来不叫，出门从不随地大小便啊，主要都在家解决啊。这个举动受到了邻居广泛好评。有一次尝试在家装死，然后用牙咬了我两口之后，开开心心的去客厅饭桌底下来了一泡，最终有感情了，舍不得卖或者是送人，于是改变使用方法，把这个货当陪练啊，当陪跑啊。但是呢，我带着它撞过树、电线杆子、撞过墙等等，之后终于可以跑直线了啊。这种狗叫二哈。肾养 肾养啊，买过最没用的， 真是，我告诉你，而且它还特别掉毛。二哈因为是在这个北极圈生长吧，所以它毛特别的丰沛。 对，我反正我也跟二哈玩过啊。 你再看看啊，这卖女孩的小火柴， 哎呦我去， 我的天，这名起的。他说，2018年6月18号，我花3万到货，买了一套小型数控机床。 嗯，买完了以后呢， 我发现家里没地儿放，我于是乎花了1000多邮费，我又把它退货了。 大哥， 你是要做啥呀？ 买之前不知道看看自己家的地儿啊，你非得在自家鱼塘买个航空母舰啊？哦，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的话，就是小型数控机床它是干嘛使的呀？ 数控机床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比如说咱们这话筒，你看见了吗？你看这金属的，它是圆的吧？它怎么做出这个造型啊？ 小型数控机床， 它要是比如说车。要你拿那个车刀把它给撤出了个圆形 啊、小型数控机床， 哎，好，你看这有这么有知识和文化啊， 学习能力这叫强。 来看一下 Patty 说了啊，我买了咖啡机没买滤纸，然后我就一直闲置，瑜伽垫2张，孩子当爬行垫使用1张，烤箱每年烤一次月饼。 我告诉你，烤箱最没用了，我们家买完了以后，我妈就搁这闲置，我妈还老念叨，你说烤点啥烤点啥，真的就像刚才你说的似的，她就是买了一堆，比如说各种的面粉、各种的油、各种的蛋、奶油、乱七八糟糖、然后包括称各种重量的秤，买了、 对、那种小秤都是几克几克的， 对， 好、看起来可高级了， 是 用几次啊？ 没用过、 原来天下女人都是一样的，不分老少啊！ 哎呀天哪，那个、谁要？我把我们家那烤箱送人。 哎，真的送人还是卖人？ 送呗， 送啊！你给我们，我们放到听众群里去发福利，好不好？ 然后大家， 真的，你要真要送我们用这个发福利， 我回去问问我妈去。 你 没问题，没问题，真的已经闲置好几年了， 真的啊！你要送是吧？ 啊， 好。那大家可以加一下，等会儿我后面再说啊，明天再说怎么加我们群吧，好吧？ 好。 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然后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互动，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曾经买过那些让你后悔、没用甚至闲置的东西。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当然还是要先跟大家这个预报一下，这不是预报一下，就是 回顾一下 昨天晚上的世界杯的比赛的3场比赛的比分啊。首先说一下，比利时是3-0战胜了巴拿马，另外英格兰在补时时段绝杀突尼斯啊，当然最后要说一下，就是韩国队0-1输给了瑞典，但是这场球输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韩国队他是输在了一个点球上而且这个点球是怎么判的呢？就是韩国队犯规以后，其实裁判一开始没判那后来呢，经过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今年不是有视频助理裁判吗？提醒主裁判啊，韩国队在禁区里犯规了最后判给了瑞典队一个点球， 那这不是合乎正常逻辑的吗？ 合乎正常，然后经过反复观看，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韩国球迷在网上的评论是：太黑了，裁判收钱了吧？你知道吗？哪个国家说这句话，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当韩国队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狗狗在家里便便了一次，然后家里正好又有一个扫地机器人。然后呢，我还想说，裁判，我从来没有见过裁判收钱啊，您见过呀？ 哎，你这个反问的好， 是吧？ 对，如果他们没见过的话，他怎么能问得出这样的话呢？ 按照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的说法是不是？ 对， 这叫那个，他跟佛印之间那个什么叫呢？佛眼里看到的人都是佛，使见到的人眼里都是，就是什么烂人眼里见到的都是烂人，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对不对？啊，当然有必要来回顾一下2002年的那次世界杯，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国家，哇，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把意大利队干伤，头破血流，把葡萄牙队踢出去，把西班牙队两个进球给吹掉， 哇，哦，天，太过分了， 哇，太棒了，最后打入了四强，哇哦，小组赛第一场0-1，哇哦，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啊，这个全国跳水冠军赛吧。 好好好好，这2018全国跳水冠军赛及亚运会的选拔赛呢，在广东的汕头继续进行。河南选手马彤是获得了女子一米板冠军，广东选手黄博文是拿下了男子全能冠军。 对， 现在跳水还有全能项目呢。 是，怎么都能跳。 一米、三米，不是十米，就是所有板、所有台它都行。 哎， 我厉害了， 你甭管是不是，这个强了吧啊， 强了强了强了。 好，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啊，要特别说一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说世界杯这件事情， 对啊， 对吧？ 其实 感觉 我觉得 都逃不开了这个消息啊。但是我今天要说另外一个世界杯的消息，就是在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的召开这个男子足球世界杯的时候呢，前两天有一个叫紫光阁的在网上发了这么一条消息， 嗯， 就是就他是在今年4月10号的时候发的一条消息，但这段时间又被大家给翻了出来， 嗯哼， 这翻出来这是什么呢？这条消息是他在4月10号说的，中国女足成为首支杀入2019法国世界杯的球队。 你看看 啊，所以之所以这条消息又被大家翻出来，就是因为看了太多别人在那踢的那么热火朝天，是不是？我们得想想咱们的世界杯，一发现哦，我们进过世界杯，哎，其实这就好像我跟我女朋友在讲球， 嗯嗯。 就是他真的是完全啥都不懂，然后呢，那天的 伪球迷都不算， 伪球迷就伪球迷都不算。那天他问了我问题，我还拍了个视频啊，然后改天要是分享一下。他说什么？他问我，因为我有个同学去了俄罗斯看世界杯嘛，然后在群里发了个照片。我女朋友就问我，哎，咱同学为啥要去俄罗斯 啊？ 我说俄罗斯世界杯嘛，他去。我女朋友，俄罗斯世界杯为什么要去俄罗斯啊？我。他说在俄罗斯踢吗？我说哦，我说不是，在美国。然后他说哦，那他为什么要去俄罗斯？ 你瞧， 然后对，然后呢？这时候他其实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啊，那咱们有进过世界杯吗？ 嗯， 我说进过一次， 嗯， 然后就是什么都成绩都没拿就回来了嘛， 嗯， 哦，然后他说哎，那女足呢？我说女足咱好像拿过世界杯冠军， 亚军。 他就哇，当时在那感慨了半天。 是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跟大家也说一下，你像今年咱们没有什么咱们的事儿，咱们那么多的球迷，十几万的球迷去到俄罗斯，包括那么多的厂商也在关注俄罗斯世界杯，那么明年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或者是关爱呢？ 嗯，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交流的话题就是，您买过哪些没用的东西，后来您又是怎么处理这些东西的呢？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啊。 Chance to stay a play in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game. Just one chance to be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大家就是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是是是是是， 看一看啊。好，这个刘航说了，我们家用的频率最高的就是扫地机啊，四年前开始用，已经换了一个了，巨好用，前提是你家里得没人，不然看着他着急。 确实是，他自己的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碰了一个桌子腿儿，他可能就不动了。然后呢，待一会儿他自己又换一个方向继续动。 哦， 就这样。 哦，好。 那还有个匿名的， 嗯， 他说最后悔的就是我姑娘，消费又高 啊， 想卖了吧，还犯法。 对， 别叫我姑娘听见啊。 是这样啊。关键我要说你这个是有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你知道是在哪儿吗？你闺女不是你买的，那是你生的。 对呀、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对对对，好，来看一下，邢光辉说了，我呢在香港买了一个摄像机是最没用的，特别模糊，当时觉得照相摄像两用切换方便，结果两个功能都模糊，已经闲置了四年了。嗯，就有以前经常会有那种像摄录两用的那种、 对对对， 但是其实现在的摄影机都是可以拍照， 当然 可以录像的， 可以 对吧？ 都可以， 嗯嗯， 而且都是 4K 高清的。现在， 嗯嗯嗯， 你看看啊，这 Jessica 妈妈说了，哎呦，也是什么跑步机、椭圆仪、踏步机、健腹轮、跳绳、健身卡、游泳卡等等。说起减肥，我都是累，这些你都买过是吗？ 嗯， 哎，椭圆仪你要没用，你可以白送我，我换你一个，不是我。我跟你换那个叫我们家那个叫划船机， 哎呦， 我把划船机换你，反正你也都没用。太鸡贼了。 好好好，看看还有那个，还有陈大男神说的是什么？陈大男神说，天天买改装配件，我爸天天看见，表面很高兴，说挺好挺好，心里恨不得打死我，背后和我妈说，让我妈说我，可能当爸的都不愿意打击孩子吧。改装配件是什么东西？ 不懂，你关键是你是 改装车的吗？ 对呀、是汽车的呀，还是自行车的呀？ 对， 还是什么运动项目的？ 对，还是什么器械的 啊？ 对吧？ 对对对， 你不同的东西可不能乱改的。 就比如说，这独狼说的就是山地自行车 啊， 他说了，三年前我心血来潮，我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外带全套的骑行设备， 嗯， 三年了，我告诉大家，一共骑了200多公里， 嗯， 不短了呀，三年两百多公里 ， 哎呦， 嗯， 挺长的了。说现在在阳台上基本都是我们家晾衣服架， 哎呦，我天 哪，不长，我认识有骑友，一天他就能够200公里， 对，200公里真的不长， 不长， 这一看就买回来就没再骑过。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聊一聊。这个就是您曾经买过那些没有用的东西，然后呢是买了就后悔的东西，或者闲置的东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欢乐京城，珠光溢彩，华贵天成，店内还有真心送惊喜、返额回报、专享买赠等多重福利，欢乐游戏等您享。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组资讯啊。央视大型人文艺术类节目《信中国》自3月9号播出以来，展现了46封共产党人的书信，在根植于中国文化底蕴的情境当中，通过书信连接时空，再现人性的光辉与信仰的力量，诠释着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 在对唱了《飞云之下》之后，韩红和林俊杰再次合作，新歌《忠于自我》的 MV 正式上线。那么片中演员都是以面具造型出镜，传达在城市生活当中寻找自我的当代人所面临的困惑，呼吁大家面对真实的自我。 好，再来看一下由罗晋郑爽主演的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昨天在爱奇艺上播出。 还有改编自天下归元小说《扶摇皇后》，这都什么名儿？还有杨幂、阮经天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扶摇》昨天正式登陆腾讯视频与浙江卫视周播剧场。 再来关注一下由李冰冰和杰森斯坦森主演的动作冒险电影《巨齿鲨》近日在上海举行了发布会。 心理悬疑电影《迷失地铁》昨天在上海电影节举行了首场展映会，导演孟瑜、主演王真儿、王玉、朱莉等亮相。 还有第二部金砖国家合作影片《半边天》昨天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公布主创及影片细节。该影片由北京西河星汇影业出品，贾樟柯担任监制，邀请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个金砖国家的五位女性导演，以女性视角发声，分别以当代女性情感与社会为主题拍摄一部电影短片，而五部独立的短片将汇集为一部片名为《半边天》的集锦长片。中国女导演刘雨霖执导其中一部短片《饺子》，《饺子》由刘蓓、王珞丹和宗平出演。影片以饺子为线索，讲述了一对母女从矛盾到和解的故事，一共18分钟。 我给他们提供一条拍摄线索，下次可以从母女购物的矛盾讲起。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地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地挥别，说好了这一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哎呀，让你把这个歌一放搞得这么伤感， 就是买错了就该哭哭吧。 哎，来看看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就是 Lonely 啊，说了一下就是这个骑行自行车的这个事儿。 哦， 他说200公里真的不算多。你看啊，我给你，他说他这里有一个骑行里程发过来，已经1795公里了。 哇， 你这是搞什么的啊？他说我买的最没有用的东西是熨斗，一个人住，地方不大，没有合适熨衣服的地方，所以买了到现在还基本没用过。 告诉你放床上用啊，多好的一个天然的熨衣板啊，每天床还平平整整。 那个床多软，你一摁下去，那不是它就熨不平吗？ 熨衣板 熨衣服应该是硬的呀。 哦， 你都放床上熨衣服。哇， 瞎说的、 有钱人家真是没法理解。我跟你讲， 初心啊，七夕说了，我是口红和衣服控。先说衣服吧，有很多衣服买的时候特喜欢，拿回家我就闲置了，最后没穿我就扔了。我的衣服很多都是某国买回来的，那还是扔吧，买的就特贵，一般我没穿就扔了或送人。哎呀，口红买的时候也是特喜欢，有的热门色号还是找代购帮着买。哎，买回来我觉得就不喜欢了，给人吧也没地儿给去，有很多不喜欢的牌子和色号直接扔了。哎呀，我就有时候在想，我这都是扔钱呀，败家吧你！ 我的天， 太败家！ 这是 为娘 娘啊！ 哎呦，这娘 娘，你这是不是你？你要不多扔给往以后往我们这儿扔，好不好？ 对，我们这有好几百口的药呢。 来看一下，神经质小李小顺说了，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次？一个跳蚤市场， 跳蚤哦， 就大家这个有什么闲置东西互换一下， 可以啊，没问题啊， 可以是不是 啊？ 我们改天 物物交换嘛， 我们改天搞一下啊，可以。然后姨说了，我觉得最没用的买过的是家用除螨仪，用来声音太大了，还巨沉，后来果断换成了除螨喷雾。其实我也一直想要除螨，但是我都没有想好要不要买除螨仪。 不，那个充电就得充好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用也就是15分钟、20分钟，很短就没电了，特别麻烦。我建议你千万别买。 是吗？ 真的是，你就买那个喷雾剂就行，我们家现在就用那个。 好，我可以试试。 我给你代购点啊。 哎，好。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邀您走进节能超市，参与以旧换新。 金客隆成立24周年，6月15日至21日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天天有爆款，千种商品火爆让利，半价促销，会员独享，一元换购，更多惊喜等着您，快来金客隆选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 当代商城鼎城店年中庆启幕，22日至24日，满200最高回馈150元，会员每满500再赠5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刷卡礼，与您相约当代商城鼎城店年中庆。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嗯，给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 好的，咱们先说说京津冀的天气吧。北京呢，今天应该说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早晨看的是有点雾蒙蒙的。城区呢，能见度是4到5公里，东部、南部地区2到3公里。这个随着太阳的升起啊，光照会越来越强。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空气湿度呢也是比较大，所以在户外感觉也是比较闷热的。那么作为这个河北地区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河北的中南部基本上都维持在33到34度之间，那么呢，河北的北部、西北部地区基本上维持在30度左右。那个天津呢，基本上也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能见度大部分地方应该是6到7公里，有些个别地区呢3到4公里。整体来讲，京津冀地区能见度绝大部分地方维持在是4到5公里的样子，中南部地区呢恐怕差一些，就是2到3公里。总体来讲，天气还是不错的。只是气温高，空气湿度大，天气感觉比较闷热，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而且呢还要注意防暑降温。这就是这个京津冀天气。那么看那个全国天气呢，基本是这样。从东北说起，东北呢未来从今天夜间开始，恐怕就会出现逐渐的出现雷阵雨天气，雷阵雨呢不一定维持时间很长，恐怕每次呢有那么3、4个小时，但是呢雷阵雨的这个突发性比较强，而且呢会造成短时的强降水或者是短时大风，个别地区呢还会出现冰雹天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去东北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雷，而且呢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是东北地区。那么作为这个其他地区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今天呢，黄淮的南部，还有江淮、江汉东部，还有江南的中北部、贵州的东部，以及云南西部和南部、台湾等地，都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南这个东南部、安徽的中南部，还有江西的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还有湖南中北部，这些地区呢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啊雨量是100到180毫米，上述地区呢还会伴有啊短时强降水或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去这些地区的朋友还是跟刚才是到东北去一样，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况且呢，南方建议不到这个山区去旅游，那些地方呢，因为这个经常下雨啊，土质是比较松软的，有些地方恐怕会出现这个塌方或者是这个泥石流天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特别注意防范。那么作为其他地区呢，基本上天气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呢逐渐的升高，而且呢这个空气这段时间冷空气活动并不是很频繁，所以空气湿度比较大，那么呢天气会感觉特别闷热，尤其是到这个江南地区那些地方的话呢，虽然气温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呢空气湿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闷热的程度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去那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防暑的药，及时防暑降温。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谢谢刘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再见。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包括有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北沙滩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京城收费站以及来管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的进京方向，通烟高速三汇东桥到北黄木场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咱们一起来说一说您曾经买过哪些没有用的后悔的东西。 是是是，刘涛说了，哎呀，刚才你们说熨斗熨床， 就是放在床上熨， 可能是不是孩子尿炕了呀？那不应该把整个的床单啊、床罩啊、床笠啊全拿下来 不是 洗吗？ 那个 我熨啥呀？ 烘干。再来看看啊，这个好男儿立于天地间说了，我买的最没有用的就是单反。几乎跟他同时发过来的还有一位叫高原如梦的，他说我买的最没有用的东西是八年前买的单反相机，一共拍了不到100张照片。其实单反不应该是没有用的东西，应该就是说你可能你买回来但是没有时间去用它，这倒是有可能。 不是，是现在啊，这个手机啊，拍照功能都太强大了，很多人都觉得那个单反太沉了，懒得背它。 那你觉得单反有用吗？ 没用 啊，所以你就把单反相机一直放我们家是吧？ 哎，对，后来你用了吗？我还没问你。 我这借了他，借了去年借的相机，到现在还放在我们家啊？ 没用过吧？ 你那镜头不是很好，你就得换个镜头。 我天，我那个镜头是18-200，当时李佳佳推荐我买的，说你高磊，你只要买了这个镜头，你走遍天下无敌，就你拍什么都能拍得出来，远的、近的、静物、动物， 但是 运动的，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啊。就是、 哎、我， 我还可以再用一段。 什么人？ 来看啊，还有高原如梦说了，第二样没用的东西呢，就是老婆的各类护肤品和化妆品，经常过期，只好扔。最不后悔的东西是买各种书。现在是真没时间看了啊，很多还没包装，还没拆包装呢，但相信我一定都会阅读的。 哦，那是好事儿。还有小乐，我天呀，他真敢花钱。 什么？ 他说最没用的就是几年前买的森海塞尔的耳机，这特别棒的一个品牌。他说花了10000多、我就听了2次，真的就这么贵。主要是手机推不起来，就是手机那个功放带不起来，还必须用耳。那当然了，大哥，太麻烦，所以从来都你送我，我们家有音箱，我可以带起来。 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磊磊， 我一直我真的啊，我就是好几年这个双十一了， 一直想要买那个 这个品牌呢，就某 这个品牌的这个耳机， 对，我就没舍得，太贵了， 连磊哥都嫌贵的东西 多。小乐，我小名叫乐乐。 你还说我爸爸叫小乐，还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魏说是在这儿互动吗？高富帅，是这样，我们叫高帅，我们 没 钱。没 富。他吹我们家那些都是瞎吹的，我告诉你。 来，那个石门一板砖就说了，5年前托亲戚在美国买的外星人高性能笔记本电脑。 什么叫外星人、啊？ 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哎呀，这个笔记本电脑在那种电竞界啊，或者叫游戏界啊，还是很出名的。它的这个性能啊，就是散热呀、就玩游戏吧， 玩游戏特好， 玩游戏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它就是巨沉。哎，咱们的那个有一个小导播叫韩硕的 啊， 他就有一个， 哎呦， 啊，外星人的笔记本电脑， 他天天外边在玩那个， 这 不是， 没， 咱们换个我说错话了， 就是他有时候会带过来那个死沉死沉的那个 啊，对 啊， 就是他， 对对对，他想他说这个石门一板砖说了，老沉了，本想嗨一下魔兽啊、DOTA 呀、这种大型游戏，结果因为有了孩子，工作忙，也就一直提不起兴趣来，20000多就这么浪费了，感慨自己当年疯狂通宵打游戏的网瘾，哎，真的是老了， 真是你说。20000多，你干点啥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数码这个东西呢，就是，哎呀，我特别能理解他这个心情。 反正也没用。 就像你理解那个，就像你想要那个10000多的耳机 一样， 我就特想要他那20000的笔记本电脑。你是不是也闲着吗？哎，你说咱俩大清早起来干嘛来了？ 哎呦， 好好好， 听众朋友什么都有，真好啊， 真好 啊。咱们就是下次还是就像大帅说的，搞一个跳蚤市场，对吧？ 哎、对， 对对， 我用我那个小运动耳机，我换一个你的10000多的，不就完了？ 当我们都傻呢。来看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 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那个说一说旅游方面啊，中国公民专用通道十分钟过关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昨天呢是国家移民管理局做出在全国陆海空口岸实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服务承诺兑现的首日，适逢端午假期。那么记者来到了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出境大厅，现场感受旅客的排队情况。 上午10点，处于非高峰时段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出境大厅旅客流量并不算大，记者远远的就看到写有中国公民的黄色引导牌。原来北京边检已经在首都机场各个出入境候检处为中国公民专门开设了专用通道，通道口呢还有2名机场服务大使引导旅客。 是的。那么据工作人员现场介绍，原来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出境是不分开通行的，而中国公民专用通道的常态化实现了中国公民与外国人分区查验，大大提高了旅客的通过效率。而那些持有电子证件的中国旅客还可以选择走自助查验通道，正常情况10秒钟您就可以通关了。 其实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出去以后再回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每当我进过海关的时候，看到中国人就是持中国护照的走这个通道的时候， 对， 就特有那种那种 自豪感 啊。当然其实每个国家都这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走那种的时候， 因为我们快，我们使电子护照 就总有那种感觉啊，特别棒。来看一下这个动物明星昨天吃上了专属粽子啊。 昨天是端午佳节，不仅的大家吃上了粽子，一些动物也有同样的口福。因为北京动物园为金丝猴、大熊猫、象龟、牦牛、犀牛、河马等动物明星送上了专属粽子，让动物们也过上端午节。 高磊啊，你能告诉我，你跟我讲讲牦牛长什么样？ 牦牛啊，牦牛是什么牛啊？ 你刚才说的牦牛是。 哦，我说的 啊，对，来正确说一下，那应该叫 牦牛。 想吃生蚝，想多了吧你？不是刚才我听的 牦牛， 而且牦牛是长在生蚝壳里的牛啊！ 我知道有一种动物叫毛猪，豪猪， 豪猪啊， 对， 豪豪。你看人家，你昨天吃粽子了吗？ 吃了呀， 哎， 就是传统的呀，小枣馅的嘛， 就果然跟动物一样。来看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圆明园福海首次展演皇家龙舟赛。 在清代过端午节的时候，圆明园福海之上呢会为皇帝举办一场龙舟比赛。昨儿个上午，圆明园管理处在福海首次举行龙舟展演，为游客重现了当年圆明园龙舟赛的激烈场面。 对，昨天上午的展演有2支龙舟队，分别是圆明园志愿者龙舟队和中央民族大学龙舟队。在展演过程当中呢，2支队伍进行了静动预备开始、100米滑行、300米滑行等6个过程的表演。那龙舟展演完毕之后呢，圆明园西部景区40景之一，的这个万方庵和 你连起来说行吗？ 等会儿我这个刚才打了个，就是你知道就换了口气儿啊，就是圆明园西部景区的40景之一的万方庵河。 哎，对喽， 还进行了包粽子活动。万方庵河是乾隆的游憩寝宫之一啊，据史料记载，清廷端午节会在此，这个怎么弄呢？侍奉皇太后进宴。 哦，就吃饭呗。 皇太后吃饭啊。圆明园管理处计划从今年开始呢，每年端午节都将举办龙舟展演和包粽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皇家端午文化。其实我刚才觉得我说错了一句话 啊。 我不应该说你那句你吃粽子了吗？因为我发现大家昨天都吃粽子。 对呀，啊， 是 我当时想 我也吃了，我也吃了， 我就没反驳你，你知道吗？不好意思， 我错了。 好了，但是虽然错了，但我们要表达的是，我们俩真心的特别爱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呀妈，终于引出这首歌，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这里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我 心在说我爱你。 好，来看看大家都曾经买过哪些没有用的闲置的东西，买来后悔的东西呢？刘超问我，大家觉得无人机有用吗？好想入手一个，没用。 嗯， 不是说没用，是这玩意儿呢，你在北京城区是不让你飞的。 就是说，如果跟你的工作有关系，比如说你是一个，比如图片摄呀，或婚纱摄影啊， 不是你这个。嗯，你不让你随便起飞的那东西啊， 就是到山里边景区什么的也不行啊。 你到山里可能还行 哦， 反正在 市区肯定是不行，我知道。 六原来是五环以内，现在好像又扩大了一下面积， 哦， 是不能随便起飞的 哦。 嗯， 好，刚才 Jessica 妈妈就说，哎呦，刚才过隧道我没听到，哎，这说谁来着？是主持人还是谁呀？要椭圆仪滑换划船机，联系我，我。 你们俩你确定吗？你别逗人玩，你确定要跟人换吗？ 换呀。 好吧，那个私下联系啊。来看一下魏说了，哎呦，魏还夸今天夸磊哥呢，说磊哥你今天早上放那首那英的一笑而过，那是2002年华纳主打全五行， 真的 全五行还是 全五行，全五行， 全五行版本，真的赞，主播品味不错， 赞。 哇，魏一看，我觉得不会是专业音乐人吧？ 对，我就是专业音乐人。 要不然你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音乐人。来看一下， 喂 啊， 咱俩品味一样哎。 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来来来啊，最后悔的 Cherry Man 就说了，买的是运动自行车， 嗯， 我骑了一次就膝盖疼，我就再也没骑过。 嗯， 那是你骑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你双膝盖不能内扣。你如果是女孩啊，骑自行车你知道吧，有一个内扣的习惯，特别磨膝盖那个前面那个骨头。 哦，对，女孩好像有的 是内八字嘛。 啊，内八字，然后把两只膝盖往里边并。 对对对。 然后那个小腿往两边伸。 是，我他们也不觉得难看这么骑。 不，哎，我就是我经常会看到女生一般都是那样，有的就走路都那样，对吧？ 对呀，对呀，我都不奇怪为什么要这么走，他们觉得省劲儿是吗？ 这个我觉得就得联系一下生理学家，对吧？因为他们好像，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有走的是比较爷们儿的那种的， 那人家跳芭蕾的还都带外八字呢，你说这是不是？ 魔草儿说了啊，说最近呢，我在种一种草，就是有一种体重秤，体脂秤。 哦，用过， 就不知道好不好用，到底有用不？ 有用。 真的假的？ 就是说它呢，其实呢，你就站在这个秤上，大概是十几秒钟的时间，它就会测算出你的体脂比、你的脂肪的含量、骨骼的含量和那个。 确定吗？有科学道理吗？是过电吗？它给你？ 它就脚底板会是过电的，应该是过电的。 然后就等，应该肯定是有个东西能从你全身走一遍。 对对对，测算出来， 它才能知道你的脂肪含量吗？ 对对对，上次我测 你家有吗？ 我们家没有，但是我们朋友家有，然后我就测了一下，我确实是超重。 哦。 属于肥胖边缘， 这么过日子啊？这都不买，上朋友家去测 秤一下呗，真是。 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哎，咱们来说一下这样一条奇闻异事啊，说作曲家Marx 将于今年7月在洛杉矶举办2场睡着听音乐会 啊。 什么叫睡着听音乐会呢？就是他在演出场地里会放上床 哦， 然后观众呢，你必须得躺在床上听一晚上的音乐。 那大帅不就打呼噜吗？ 啊， 这多麻烦 呀。那真的是小夜曲，我跟你说。 那么2场音乐会呢，都从当天晚上的10:30开始，到第二天早上6:30结束，一共8个半小时，主题就是 sleep。 哎呦， 睡梦 哦。那这个概念是源于 Marx 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 Sleep， 然后 Marx 一直致力于用现代的方式演绎古典音乐的这样一位英国音乐人作曲家啊。他将这张专辑描述为摇篮曲，整张专辑时长 长达8个小时，刚好一夜到天明。 天哪，天哪！那 Max 呢，已经是以 Sleep 为主题，在全球多个城市举办过这种睡着听的音乐会。在伦敦的音乐会结束后，有的观众评论说：“哎呦，没睡着。” 哎呀， 还有的说听着听着产生了幻觉。 哎，你觉得你对这种音乐会你感兴趣吗？ 我不去，多浪费时间。第二天还直播呢，到时候晚了算谁的？ 我是觉得吧，这个是。就这么多人一起睡，真的是没有过啊、然后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啊，在 没你放心，穿着衣服睡，那肯定的。 我知道，我没说别的，我就说那么多人，你就是吧，大家都哎呀啊，此起彼伏，各种脚臭味，各种、哎、 对呀、那更难睡着，还有噪音。就您这呼噜声，我在我后边，我都你在我位子后边睡觉，我都听得见。哎呦，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形式能不能够接受啊？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话题吧。 好嘞，这个 Signs of Love 说了，骑自行车膝盖疼可能是座位太低，腿伸不开造成的。 哦，还有小水说，我这条信息是提前编好的啊。那个我听广播2年多了，每天定时早上开启欢乐的一天，就是听你们的节目，希望快乐越来越多，节目越来越好。嘉勋一定不能忘了我，没关系啊，明天早上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还有 Timing 就说了，哎呀，我最买的最后悔就是高跟鞋呀。记得我生完孩子，我买了一双恨天高，恨天高大概就是在15到20公分那种， 是吗？ 就是恨天， 你见过？嫂子有啊？ 嗯，不让他买。昨儿还想买呢， 那你是在 打一折我 见的恨天高、啊、 电视上维多利亚的秘密。 哦，你还看维多利亚的秘密？我勒个，别说话了，越说越脏，我跟你讲。 我不说了， 你先说一说他这 说。他说居然发现无法美美的穿着这恨天高去遛娃、您再出点伤。 是啊，你这好带着孩子再摔倒了， 当然了， 对吧、还有王雪晨说了，买的最没用的是空气净化器，16年底买的，到现在一共没用几次，当时10000多呀， 哇， 有钱人、啊、 送我呗，我们家地儿大，我们家需要一台， 咱俩今天早上就变成俩要饭的，我给要饭的，你知道吧？啊，早上起来看人这个也要。哎，那刚才那个外星人笔记本，我说真的啊，送， 真的真的，因为他每次出去吧，看见我们家那个，就看我们那个小帅哥，就值班的小帅哥，每次在他的电脑前都流连忘返。 对，就一个对于喜欢数码的人，你无法理解这种心情， 是吧？ 对对对，来看一下啊。还有，哎，最后时间也来不及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提醒大家，买东西之前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量一量，量一量啊！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遍。 我已经忘记了如何温存。 温住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APP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与《狮子王》《松月》《疯狂》等并列中国音乐剧票房10强，它是备受国人喜爱的国产原创 IP。6月28日起，地质礼堂再度上演，官方买票还享受2张6折优惠，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招商都会中心88坪3居低密数径洋房，地铁旁公园盘，6月盛大开盘，诚邀鉴赏。5940-88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37号。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1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